诗歌的时候，你让事情宣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清晨的时候聚集众儿女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主啊，我们真是要一一的数算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也赐下一个安静的心给众弟兄姐妹们，让今天的信息能够带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感恩的心，能够把我们最好的摆上。主啊，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让你的荣耀能够被我们所高举。我们就把底下我们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在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我们想到在美国这些美国人他们怎么度感恩节的他们都是从早上开始就准备很多吃的东西，他们从早上一直吃到晚那当然主要的这种食物呢就是火鸡了所以看到他们是这样的喜乐，那吃完了呢就坐在客厅里面就去看打 football， 对不对？那到了晚上呢早早睡觉，为什么呢？第二天一早可能有的人要去赶着去 shopping 去所以这是都是他们这过的感恩节的生活。那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的一天每一年都是做同样的事情，那真正的感恩的意义呢，这种感恩的心反而就慢慢的淡忘。我们知道在这些世人他们就是有这种的倾向常常把一些得到的好处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是应该有的，到当他发现这应该有的没有的时候，他们反而就觉得这是非常反常的事情。那当然如果他们每天生活是如此的时候，他们这样感恩的心就没有了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两个老朋友在路上他们见面，那有一个呢脸上是非常的这种的愁苦好像看起来非常痛苦，那另外一个就看到他这个光景就问他，你怎么搞的，是不是有地方不对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愁苦的人说说来话长了，这是三个礼拜以前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捡到1000块钱。那这个人说那很不错你这运气很好。他说那不止这个样子，第二个礼拜呢我又中了5000块钱的这个彩券。那他这朋友说那你这个运气实在太好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上个礼拜我姑妈去世了，她留给我25000块钱的遗产。那这个朋友说那怪不得你这么难过了，看不出来你这么爱你的姑妈。他说不是这个，他说我一直在苦恼，这一个礼拜都已经快要过去了，为什么呢？还没有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心就是他觉得得到一些东西是应该的，得不到那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这样的贪得无厌呢，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感恩的心了。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得时或者不得时，我们都要向神来感恩的。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到这种光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赤手空拳给打出来的。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想我赚这么多钱都是我自己努力，但是呢他们不想想看是谁把他抚养大，是他的父母亲，是谁教导他这么多的知识的，那都是在学校的老师教授，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他在这个国家能够这样的苦干，能够得到好结果？这个大环境是神预备的所以这些东西能够完全能够帮助他到达今天的这个光景， 全然是神在那边做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辉煌腾达。那当你说，那我这一年数算起来也没什么好事情啊，没什么好说的，甚至有很多人苦难重重，那这样你也要感谢什么？是啊，我们知道这些困难发生是神在试炼我们啊，可能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了，那你怎么会不高兴呢？对不对？或者是神要操练我们，让我们有忍耐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超越，那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神。上个礼拜我的信息讲到雅各书里面啊，说我们有好的光景，我们要喜乐啊，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也要喜乐，这喜乐也就是有着感恩的心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感恩节的这种里面呢，我们看到这种 Pilgrim 啊，它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1920年登陆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这个整个冬天里面是非常的艰苦的啊，他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他们粮食也不足，他们的身体非常衰弱，有很多人生病，结果这一个冬天下来有一半的人就死去了。那等到第二年春天来了啊，他们开始耕种，借着神带领的印第安人帮助他们，那这一年他们秋天他们有收成，他们非常高兴。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些世界的标准来看，整体的来说他们也不见得有多好啊，所以他们怎么会喜乐，他们怎么一般人怎么会喜乐，一般人怎么会感恩呢？但是这些 Pilgrim 我们叫他们是天路客，这些人呢，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人生观是不同的，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啊，我们叫他叫做天路客，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定睛在天上的家，所以他们在地上他们住的是非常的朴素的生活啊，他们觉得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生活啊，是在地上他们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家啊，一直在奔走天路，等到见神的面为止。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得到任何的东西他们都要感恩，因为这都是神的供应。甚至这些人他们在北美，他这样在冬天这样死去啊，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他们在这奔走这条路上面，他们已经习了劳苦了，他们能够及早的回到天家，这正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Pilgrim 的这些人生观，正是他们从圣经里面他们所学到的教导，就是说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感恩的。在哥罗西书3:17里面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上帝父神啊。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的，无论做什么啊，什么事情，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我们所受的，我们所深受的，我们都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被他所使用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讲到10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从这个啊，其中的10个里面只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的这个麻风病人，他回来感恩，向基督感恩。那这个故事呢，就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考。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大麻风的疾病是在当时是非常怕人的一种疾病，就跟今天这个时代的 AIDS 一样啊。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呢，他们这个受到这个麻风杆菌的这个影响啊，身体的这个皮肤都开始这个变厚变坏，那这个鼻子可能会掉下来，耳朵掉下来，那手跟脚的指头可能就慢慢萎缩了啊，都腐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种的疾病，传染病。 那在利未记十三章跟十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个麻风病人所形容的呢，跟这个实在的这个麻风病不太一致。那就是说古代的人因为他们的医学知识不太那么清楚，所以呢就把一般很严重的皮肤病也归在这个麻风病的这个范围之内了。那通常呢他们觉得这些病人呢都是受到神的咒诅或者受到神的惩罚啊，所以呢得到这样的疾病，那就把他们当作一些不洁净的人。那不洁净的人他们怎么对待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能够敬拜神的，也不能住在人群当中的啊，所以他们都会被赶出这个社区啊，住在城外或者是村子外头。那他们按照这个旧约里面的要求啊，他们住在村外呢还要把衣服给撕裂，还有蓬头散发的啊，都是非常的狼狈的样子，还要把整个脸给盖起来，让人家不要看到他这种可怕的这种脸啊。然后呢如果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有人，他还要喊出来说不洁净的人来了。那如果有人群在那里，他还不能站在人群当中，他要站在100步以外啊，远远的来看这些人。所以呢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一群的麻风病人啊，在这个村子外面他们就看到耶稣来了，那他们就高声的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他这种的呼喊呢，其实也是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因着罪我们离开了神，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不能够亲近神，因为罪把我们跟神隔离了啊，所以我们距离神都是远远的，我们都是罪人。当这些罪人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向谁来求呢？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也没有人能够有能力来解救他们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个罪人怎么能够救另外一个罪人？所以我们都是要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当中被救拔出来啊，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能够和神在一起，能够亲近我们的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他们还是跟我们过去一样，他们也是在呻吟，他们有困难有痛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跟谁求，不知道要跟谁来诉说啊！那我们就要有一个爱心，我们来帮助他们，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来介绍给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当耶稣 看见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那耶稣就叫他们把身体 去祭司那里，把自己的身体给他们看。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很叫人、觉得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人，他们十个人，他们还没有被医治好，没有被医治好，耶稣就吩咐他们：“你现在就去找你的，去找祭司去。”啊，这在旧约里面有要求，因为如果大麻风被医治好的，要到这个祭司那里，祭司要检验，看你是不是完全被医治了，啊，还给你一个许可。啊，就是说证明说你可以回到家中去跟你的亲戚跟你的朋友能够再一次的交往，因为你已经洁净。那当这些人在跟耶稣求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医治哦。耶稣说你去找祭司去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顺从耶稣啊，他们就凭着信心，耶稣的吩咐我们去，我们就去了。那在路上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治好了，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这里他也做一个建立人信心的工作，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我们知道这些麻风病人已经这么多年了流离失所，没有人来跟他们在一起，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也没有人愿意敢亲近他们， 那这些人的信心都完全的都被破坏，那耶稣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信心给建立起来。因为要如果要医治的人，第一个要先有信心被医治，知道自己被医治好。在马太福音8:2-3里面也讲到另外一位大麻风的这个患者，那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呢，来跟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他也是有信心的，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就凭着信心担当这个风险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已经犯了这个规矩了，因为规矩是不准他进到任何健康的人前面。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也用他的爱心来碰他，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谁敢碰一个麻风病人啊？只有我们的神，他凭着爱心他就摸这个病人，这个病人他立刻他就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要得医治是要靠信心的，只要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奇妙的大能就会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出来。那从这一位麻风病人身上，他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学到一些功课啊，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感恩的这种的心，我们是要怎么样行出来啊？这也是我们是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感恩，是当我们体验了神的恩典以后呢，一种的必然的这种的反应。这种的反应每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有的。那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是非常的讽刺，我们知道十个人都知道自己已经得医治了，但是呢，这十个人当中只有这一位撒玛利亚人，这一位外邦人，他看到这个原文叫 Ado 是什么呢？就是他仔细的观察，他感觉到了，而且呢，他也知道他得医治了。那这是要靠着一种细心敏锐的这种洞察啊，他看到这个身上得医治，不是靠着医生的手吃了什么药他得医治。因为在今天这个大麻风确实是可以按照吃药可以被治好的啊，如果吃了抗生素可以被治好，但是那个时候只是凭着耶稣一句话说你去找祭司去，他就看到自己身上就在他的眼前，他这个病就没有了。那他知道这不是医生的手，而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把他给医治好的。那这就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看着他们的信心，那以神的主权来把他们给医治好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要非常的细心，让神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的过我们的日子。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都不怎么注意，那在上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的用一种很细心的来感觉啊，我记得这生病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痛苦啊，全身都是发痛的，然后又没力气啊，头又昏昏沉沉的还会痛，然后呢又是咳嗽又是一大堆的这个病症，到时候真是觉得哎呀真是死了都比这样的舒服。那但是呢我也感觉到当这个病快要开始要好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你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就没有了，咳嗽也从一直在咳，然后慢慢的这个喉咙好了，然后觉得非常舒服，哎，这是这个病，我们中国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对不对？一点一点的你就会发现这个身体就得到医治了。那这一种的经历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但是呢因为你每天每一次生病都是一样，所以也不怎么 这种专心的 去思想 这些事情。那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都是要我们需要感恩的，因为我们舒服的，我们没有病的时候真是从来没想到没有生病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一生病你就知道你身体健康是多么的美好的一件事啊。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借着细心的观察，我们可以数算在生命当中我们得到多少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啊？这个都可以数算得出来啊。再加上呢，我们也知道因着神的保守让我们得到平安，那这些平安呢，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神的话，会临到我们很多的灾难，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不需要面对这些灾难，那我们都要为这些事情来感恩。因着有这样感恩的心呢，我们就会更加爱我们的神，而且呢，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把他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来还给他，这就是我们的奉献了啊。或者我们帮助其他的人，有困难的人，让他们也因着我们能够得福。所以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到的啊，按我们这种的细心来思想这些事情。当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比如一样就是撒旦的攻击啊。我们知道撒旦的名字是什么？撒旦的名字就是控诉者啊，他是在我们心里面，他是在控诉着我们。那撒旦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啊，他就是一直在控诉我们啊，让我们觉得说神没有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个负责的请看一下那 PowerPoint 没有出东西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他在控诉我们啊，他一直在我们心里讲，哎呀，你做什么呢？你怎么值得神的恩典呢？神怎么会使用你呢？对不对？这都是一些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撒旦在那边控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服侍神啊。当我们不服侍神的时候，撒旦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因为他不要我们跟神更亲近。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外在的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啊。这些外来的因素呢，也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让我们呢不能够跟神亲近。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啊，他的脾气可能比较暴躁，或者是呢他没有什么耐心或者是爱心，当有困难的时候呢，他就会在这个说一些话来抵触我们啊，让可能说，哎呀，你在忙什么啊，你做这些事情何必呢，你干脆你就是不要去做好了。但是呢，这些配偶因为他说出这样的话出来，口吐这样的恶言，他觉得心里面舒服，但是呢，如果你听着他的话呢，你就中了撒旦的计谋了，因为撒旦就使用这种的事情要破坏你跟神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很清楚的这个例子，当约伯受到各样的攻击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财产都在几次的灾难当中全部都被损失了，他的儿女也都全部死去了，甚至到他的身体也都从头到脚都长得脓疮，都是病得非常重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他仍旧持守他爱神的心，他仍旧不改变，他仍旧爱他的神。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他太太在说话啊，他太太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去掉神死了吧。啊，这个去掉神是什么呢？其实是咒诅神 啊，他的太太叫他去咒诅神，为什么？他太太说，你这个光景啊，死对你来说是一个解脱啊，所以呢你就去咒诅神，因为你咒诅神的人，神必然会去把你处死的啊，所以呢你借着神的手死了，那你就得到解脱了，你就死去算了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妻子的，他没有这种的爱心来帮助约伯啊，来度过这一段最困难的时候，反而在刺激他，要他去做撒旦要他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伯他是有信心的啊，他虽然他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呢在一切的事上他仍旧不以口来犯罪，所以最后呢他得到神的大大的赐福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面对着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旧要忠心，我们仍旧要持守，虽然我们里面有这种的困难，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不同的声音啊，给我们一些控诉，或者是外面有声音，我们都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坚守下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在我们的口里面，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只要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可以得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一定要用爱心来跟他来说话，我们不要用那些这些恶毒的话来刺激他啊，我们要用爱心来帮助他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那第二个，从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感恩要及时的，要有及时的这种行动，要及时啊，不是说还要拖延，还要等候。那我们看到这位麻风病人，他眼见自己已经被医治了，那这个时候呢，十个人中间九个人还是去找祭司，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呢不愿意去找祭司去查看，而是他立刻回头，他就到了这些人的面前啊，大声的把荣耀归给神，他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你看看他的做法，他的行动就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觉得这去找祭司查看这是可以等的，祭司他不会走掉，但是在第一个时间里面他要回来，他要先感恩啊，他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这一位赐恩的神。那很讽刺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回来的人呢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甚至非常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因为觉得他们都是混血的不纯正的犹太人，但是呢其他的九个纯正的血统的犹太人他们得医治了，他们都不见了，只有这一位外族的人，外邦人啊，他来感谢神，来感谢耶稣啊。有人说啊，这九个人他离开了啊，他离开耶稣不回来，可能有一些原因啊，他们就把一些可能的原因给列出来啊。我读给各位看一看，你觉得像不像这些人的原因？第一个，他们说我们等等看，是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得了医治了啊，他对这个医治还有一点怀疑。那另外可能有人说等等看，他要确定一下是不是会复发，那复发的话他就不需要去道谢了，对不对？还是有病。那有的人呢，他是觉得说要赶快回去啊，先和家人团聚啊，因为这么多年了生病不能够亲近家人啊，现在可以回家去团圆去了，就忘了去找耶稣去感恩了。那有的人呢会想说，哎呀，我这反正就快好了，只不过他说这么一句话，其实我已经该好了啊，这样的人也没有这种的这个感恩的心了。 或者是有的人会想，可能他说任何一个拉比都能够治好我这个病，啊，只是刚好碰到他，这没什么好感恩的，啊，或者有人说这是神给我医治好的，那神的手把我医治，我不需要去跟耶稣去感恩，我去跟这个去找祭司去，我去到这个神殿去感恩。我们看到这都是一些人的一些这个理由，对不对？啊，理由他不要去马上啊第一手的时间去感谢神。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种受到圣灵的感动，我们要这个谢恩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赶快去有这个行动出来。啊，我们不要拖延，为什么呢？你拖延久了，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我应该有这些事情，那这个感恩的心就少了。那我们也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十个人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不对？他们听到耶稣的命令，他们就去了，啊，所以这起码这九个人他们还是听耶稣的话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这个心灵里面就没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对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爱心，他们没有了，啊，所以他们是听命令的，对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多余的对神的爱心。他能够思想，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能够思想，他要更讨神的欢喜，啊，所以他回过头来马上就向神来感恩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需要的，啊，我们是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做很多事情，但是呢，神要我们的是比听话更要进一步，啊，我们要爱他，爱我们的神。当我们爱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出来，神就会喜悦我们，啊，我们知道有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啊，当你带他出去，啊，去一个观光的地方啊，还是游乐场去玩的时候，啊，他会很高兴，对不对？啊，那这也是我们要让孩子高兴的原因。那可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在玩得很高兴的时候，当他回过来，他抱着你，他说 ：“Daddy， 我爱你。”那这个时候，你做父亲的，你是有多么的高兴，对不对？这个孩子他知道他这么喜乐，他会回过头来跟我打招呼，跟我说出他的爱心出来。那你做父亲的当然就非常满意了。天上的父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是的，我们很顺服，我们听他的吩咐，照着他的吩咐来做我们的事情。可是呢，当我们更用我们的爱来对我们的神的时候，啊，这位父神他会赐下更多的福气给我们。所以呢，今天下午当我们吃完这个感恩节的午餐的时候，我们有感恩见证会，啊，那这正是我们要向神感恩的时候，也是一个及时的行动，对不对？啊，这个感恩节嘛，我们一定要把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呢，下午的时候吃完午饭，请大家要留步啊，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那第三个，从这个感恩节的从这个撒玛利亚病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另外一个认识呢，就是我们感恩呢要有完全的付出摆上，啊，我们感恩要完全的要付出来，要摆上给我们的神。这个撒玛利亚病人，他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神的？没有，啊，他已经是被所有他认识的人都赶出城外，赶出村外了，啊，他也没有一些任何好的衣裳能够穿着，能够出来，没有的，都是非常穷苦的。那他怎么样能够把他的感恩的心来献给神呢？那只有大声的把这些荣耀就归给神喽，对不对？ 这是他能够完全摆上的，他都做出来了啊。所以他在众人面前，他来见证神的医治大能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被医治好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可以把自己的样子来给大家看，确实的被医治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这也是他最能够表现出来的他的 offer， 对不对？因为他自己的本身得到医治，他一定要感谢神。那在圣经里面也有教导啊，除了自己本身能够得到这个医治，得到神那里来的，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各样的好处以外，在别人身上，神耶稣在别人身上所做的这些神迹，他也会感恩的。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故事啊，最有名的就是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对不对啊？玛利亚、马大、拉撒路这一家都是神所喜耶稣基督所喜爱的。那当这个拉撒路死了以后，三天被耶稣基督把他给叫出坟墓出来，那玛利亚是多么的感恩呢？虽然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是发生在他最爱的弟弟的身上，他的弟弟能够死而复活，那他是多么的感恩。所以呢，就在一个这个宴会的这个场所，玛利亚就拿了1斤的真拿打的这个香膏，他把这个玉瓶子给打破了，就把这个香膏浇在主的身上。那圣经上说这个香膏值30两银子，那30两银子是在那个时候是多少钱呢？就差不多一个人1年的这个工资。那我们也知道，30两银子纵使是1年的工资，30两银子也是一个数字，一般的有钱的人都可以拿得出来的，对不对啊？当有钱的人把30两银子放在耶稣的脚前，有多少人会受到感动？没有吧啊，三四两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可以付得出来。但是当玛利亚把这个真拿达香膏打破了，这个香膏是他预备好是为了要他出嫁来使用的啊。可能有的人说太可惜了，我给耶稣倒一半好了，我把这个瓶子留着，留一半我自己啊，在结婚的时候我可以使用。但是他没有，他把瓶子都打破了，就表示说他不要留任何一滴下来给自己，他要完全的来献给耶稣基督来感恩呢。然后呢，玛利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啊，把这些香膏都涂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用他的情谊来献给耶稣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当然是非常稀有的，所以才那么珍贵，所以跟30两银子是不一样的东西了。30两银子 只是一个 冷冰冰的几个钱在那里，玛利亚他所做的是把他最好的献给了耶稣的。所以他这种完全的感恩呢，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夸奖啊。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10节跟13节啊，耶稣跟这些门徒说，你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就是说玛利亚从头到尾所做的这个事情，比这30两银子现金放在耶稣的脚前是更好的美事情。他说耶稣在13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任何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每一次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把玛利亚的这个事情给说出来，我想传福音的人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当每一个福音传遍的地方，大家都要纪念玛利亚为耶稣基督所摆上的这样全心全这种心意的摆上， 这是值得每一个人所纪念。那当耶稣这样的夸奖的时候，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几千年来大家都在传讲这一件事情，所以玛利亚是多么的这种福气，多大的福气啊！因着他全然的摆上，能够在这个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上面能够有这样的这样受众人的这个尊敬。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伟大的这一种的奉献，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1:1-4里面，是讲到一位穷寡妇。这位穷寡妇啊，她到了圣殿里面啊，这些有钱的人把这些金子银子往这个圣殿的这个库房的里面去丢啊，有人说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库房，它有一个12个这种接纳这个奉献的这种的进口啊，就好像一个喇叭口子一样，是个金属做的。所以当你金子银子往里头扔的时候啊，这在里面转着转着，叮叮当当叮叮当，非常好听啊。所以有钱的人当然大把大把的钱往里头丢啊，大家都听得到他奉献，哎呀，奉献这么多钱。那这一位穷寡妇呢，他就投了两个小钱，但是这两个小钱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重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是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穷寡妇她就是这两个钱她都把它给投进去了。我们想想看，这个穷寡妇是非常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怜的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女性她们没有什么样的保障等到她的先生死的时候，她们生活都是靠先生 来生活的当先生死了他没有收入的时候，那他的生活就非常非常的困穷他没有一来没有依靠，他也没有指望，再加上生活里面的贫穷。可是呢，这样的姊妹他爱神，他就把他最后的两个小钱他都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国的一个这个 rule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奉献不是说你奉献多少你能够人家称赞你，不是，而是说你奉献完了以后你还剩多少，那个才是值得纪念。前一阵子在报告2009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 Microsoft 的老板，对不对？ Bill Gates。 那因着经济不景气非常可怜，他的这个家产呢只有500亿 $50 billion。 可是这 $50 billion 也是非常的多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按照圣经的这种的教导，他要10亿奉献，那他就应该拿出50亿来奉献，是不是那50亿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可能都装不下了。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人的50亿我们一听，哎呀，如果有人奉献50亿，哎呀，真是不得了的价钱可是在他来说呢，也不过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的金额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是你奉献完了以后你还剩多少，那这是神在纪念的事情所以这个穷寡妇她奉献完了她没有了，那这是她的信心 他凭着信心来奉献，那耶稣基督就夸奖他。啊，耶稣基督不会说一个人奉献了50亿，他要夸奖，不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个天国的这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摆上。啊，所以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神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按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那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是需要有很多的这种的奉献来支持教会的事工的，那我们有没有做到神要求我们该做的事情呢？啊，感谢神，我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能够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这种的安心啊，你能够把神赐给你的一部分，你来还给神，行在他的这个国度里面，那这也是能够让神喜悦的地方。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来思想这一个撒玛利亚的病人，麻风病人。主啊，他所做的事情，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主啊，让我们真是用我们的爱心，能够把我们的奉献完全的摆上，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实在是数算不尽，让我们真是都用一个感恩的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